未来5到6天啊，持续性降雪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7到-4度，是冰天雪地啊，天气寒冷。那么在北美洲东部也有较强的降温，西北部和东南部呢有较强的雨雪，其中像阿拉斯加地区的东南部、加拿大的这个西南部的沿海以及美国的东部啊，局地会有啊大到暴雪的天气。这就是全球基本的一个天气情况。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那么今天北京的气温也在有所回升，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衣物的增减。谢谢全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嗯，各位好，我是小航。 小航和张帆是在2018年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次相会吧？ 首次搭档 是吧？啊， 对， 谢谢小航今天来跟我一起了解环球趣闻。今天我又来到了趣闻录这个环节。 对，这个一到 T 班时候，丰收鱼就是周二，是吧？ 对，遇上趣闻的几率非常之大。 没错，那今天趣闻也很多啊，有这个人文方面的，也有景点方面的， 对， 也有一些跟我们的食物相关的， 嗯，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鲜的亮点，我们到时候跟朋友们去细分评说一下哈。 对，你说的好啊，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基本上趣闻当中都包含了。 可说呢，春节就快到了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大家出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住的问题。 哎， 有很多朋友会选择特别有特色的住宿的地方。 嗯， 现在我们说到这个 Airbnb 的很多这个住宿的 爱彼迎是不？ 对、 啊， 非常熟悉了、啊。 对对对， 那很多民宿呢，真的在这个平台上，它会散发出别样的光芒。 嗯，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提到的，在英国的爱丁堡最近新开了一家叫《哈利波特》的主题民宿。 是的， 《哈利波特》的主题的什么博物馆啊，或者商店啊， 还有这种也 影院啊， 影院包括影城、 对 拍摄基地都可以去看。 但是说到民宿呢，可能大家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哈迷们啊，他们又多了一个这样好的去处。 嗯， 说这个《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诞生地就在爱丁堡嘛。 是， 这里新开的这家叫做《哈利波特》主题家庭旅馆，它呢有很多的风格都跟《哈利波特》故事里的那些样子特别相似， 嗯， 比如说霍格沃茨魔法学院学校风格的装修，各种相关的纪念品、 嗯、 甚至还有作者 J.K. 罗琳用过的梳妆镜， 嗯， 让你仿佛走进了作者的那个魔法世界。 是的，那这样一家家庭旅馆呢，它坐落在市中心，就是爱丁堡市中心啊，这主干道的附近。原来呢是一栋复古风格的小楼、 嗯、一定得是复古的、 必须复古啊，是吧？不复古的话也不像那样子嘛。 是 这个哈利波特的铁粉啊、 嗯、 有一位铁粉叫做高月啊、 嗯、 他呢 这名太像中国人了， 太像高宋的弟弟了 啊！观察员啊， 对对对，他买下他之后，这把这个房子买了啊、 嗯， 买完以后呢，装修成了这个梦想中的哈利波特这样的一个电影中的样子。 嗯， 主卧里边呢摆着一张四维柱大床， 哦，就那种古老的， 哎，对对对， 欧洲人用那种， 特别的漂亮哈、啊嗯。啊，天花板上还是所谓漂浮着几根蜡烛的感觉， 嗯、 我估计应该是拿鱼线雕的，嗯、 总之像是飘在空中的。 对，而另外的一间呢是略小的卧室，变成了这个霍格沃兹学校通往那边的一个特快列车的一节车厢、 哦、每次电影里都会展示他们在那车厢里发生的事儿、嗯、 对对对，而起居室则是缩小版的这个 格兰芬多 Grassender、 哦、那个 交 易 厅， 我的天， 哎，可以说你看这个场景挺全乎哈，而且不光这个屋子，人公寓的公寓里边的每扇门都漆成了魔法学校里边各种各样学院的代表的颜色， 哦哦哦、 比方说像是那个猩红色呀、 哦， 还有金色啊、 哦、 等等啊，非常棒。 就是每个学院不同那种样子、 哎、 啊。虽然说这个整栋的建筑里面和外面的装修走了复古风，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就是住在这个民宿里呢，你绝对可以像、 啊。 当代人一样使用各种通讯工具啊， 哎， 比如说你的 WiFi 少不了，这里也会有，然后数字电视啊，PS4 啊，还有这个 Xbox 啊，什么什么东西都具备了。然后这个厨房里面也是各种现代化的厨具啊。这个房主就说了，他还将通过努力得到了罗琳 J.K. 罗琳用过的一张书桌，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梳妆镜， 哎， 啊，这些东西都齐备。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种风格的东西就不要再融入现代化的东西为好一些。 你的意思去了以后就断网是吧， 就是感觉应该我们通过玩魔法 magic 一切都是用魔力啊。 一定要去了以后把手机那个存起来， 哎哎， 然后每个人发一根魔法杖。 对、 嗯、 想吃什么自己变。 哇 不自己念咒语什么的。 我刚才看这个趣闻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有些朋友啊这个口味可能比较重一些。 嗯， 你这个装修呢只不过就是有一点像罢了。 对啊， 你最好再弄点什么伏地魔的东西，用过的东西哈、啊、 哦， 弄点摄魂怪之类的东西。 好家伙，谁还敢住啊这家伙。 说到这里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可能大家已经听说了哈利波特的一个番外篇、 嗯、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华纳出品的一部电影， 嗯， 正在和大家见面的路上、嗯、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看过预告片，叫做伏地魔前传，也叫继承人的起源。 嗯， 他是演这个伏地魔是怎么起源的。 嗯， 这个片子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也可以当个趣闻啊。一开始是粉丝们自己制作饭制嘛， 嗯， 后来都拍好了，华纳突然之间发现这件事情了，然后就发函啊，华纳说侵权，对不对？因为你是做成作品了呀。 他们 后来你要知道， 嗯， 华纳也一点都不坏、 嗯， 后来跟这个粉丝之间达成了协议， 嗯、 华纳授权了。 哦， 这部片子还真的可以在世界上公开和大家见面， 就是没有出自华纳， 没有出自华纳， 但是现在已经是 华纳给了他 转正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 挺好， 五十多分钟吧，但是据说制作相当的精良，这粉丝的力量你绝对不可以小视， 就是里边会有一些粉丝用语咯，可能会有 对 吧？嗯， 好，刚才说过的是哈利波特这个主题的民宿， 嗯，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个职业，话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说特别想要一个。就是特别舒适的职业、 嗯、 行当啊， 人 这个工作 之前有什么酒店试睡师，我觉得挺舒适的， 要去了光睡就行 啊。对呀、啊， 你也得写啊， 这多得劲儿啊，是不是？还有什么试玩的、试吃的，这都很得劲儿的。 你试过吗？ 我没有， 一样的没有， 人没找过我们啊，对不对？ 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情比小航说的这个更舒服。 哎，那个之前那个什么澳大利亚那边那个大堡礁的 看 护人 啊， 看到人那多得劲儿 啊, 啊， 那个不行，语言太差了，看不了。我来看看这个职业啊，现在说这个职业你想都想不到，他这个职业的名字说起来就特别的就恶心，叫职业懒鬼。 哦，就是懒骨头是吧， 懒骨头 感觉、 嗯、就是你知道说舒服啊， 不 如 躺 着 倒着，对， 倒着、嗯、我们说不愿干活但是可以拿工资，这事儿还真有，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份工作。欧洲最大的一家旅行公司叫做图意旅游发布了信息，招聘职业懒鬼、 嗯、 这个工作内容真的就是什么事儿你都不用干，你休息就行。 嗯，这是什么工作呀？到底是工作还是休息呢？ 看一下这个 招聘 内容 啊、 嗯、图意旅游招聘四名叫做假装度假专业人士。 嗯， 你听前面有个假装两个字啊， 对啊， 每天的工作内容呢其实就是到了办公室，在一间装修成风景如画的海滩样子的房间里面，你换一身夏装，你坐着或者躺在那个沙滩椅上，你背景就是那沙滩啊，其实假的 啊, 啊， 然后可以闭着眼睛睡一会儿，也可以看书听音乐，或者你放空，你什么都不想， 嗯 啊，你其他活都不用干， 没了 就行， 就完了， 完了 就往那里一个假景里头一待， 哎，这就是工作全部内容。 这事儿可不好干，感觉。 为什么？ 无聊死得，干一天两天行，一个星期可能就已经不行了。 你一听就是吃不着葡萄的人。 我吃着了，我也不太愿意干这事儿。对， 所以他们说这评价起来就是为懒人专门设置的一份工作啊、 嗯。 这个岗位叫做职业懒鬼。 那这个有什么要求没有啊？对吧？ 那么接下来讲 什么门槛啊？ 转折一下了啊， 嗯、 说。要求是这样的，应聘者呢，你不需要提供任何资格或者资质的证书。 哦，门槛倒没有， 没有，只要求你能够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 嗯、 都专注于躺那儿休息。你听懂了啊，外头怎么你都得躺那儿休息， 就是说外头人家过年你休息， 对， 哎，外头人家吃吃喝喝，你休息。 嗯， 对，就是人家 火烧着眉毛了， 你 休 息。 你 休 息 你家里头被盗窃了，你得 休 息。休 息对 啊， 我这出什么事儿你得休息。而这个工作其实真的啊，说这个工作是按时来计薪的，但是是个临时岗位 哦。 工作时间很短，从1月22号，哟，话说快到了哈 啊， 1月22号到2月4号之间， 没几天。这事儿我能干。 你看，想吃葡萄了吧？这个工作地点是在 是玫瑰乡。 是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那边， 瑞典那边， 就是这个公司在北欧的总部。然后申请者呢，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简历或者证书，没有什么求职信这种东西，你 不也 不 需要什么任何语言什么的都不需要，要 求不需要，反正你躺着不说话， 也不说话，对，他们是干什么的？直播吗？这东西呢？ 我也觉得挺像的哈。 对啊，还是要答题呢，他们 说了，你要求得这份职业的话，你首先得阐述一下自己，你为什么就适合这份工作，比别人 够闲啊，是吧？ 啊，是吧？我没事儿。 对，我真没事 儿，而且我这人不急，是吧？ 是不是要自费机票飞过去啊？ 如果我觉得啊，这个工作提供给你的话，反正他给薪水嘛，据说北欧那边薪水 不高啊。 对 对对对， 那可以啊，把机票给抵了。 而且这个季节在瑞典能看极光的 啊， 对啊， 对对对对 对啊。 哎，接下来我说的是，你要求职的话呢，你是这样，没有求职信啊，没有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发给他们一张东西就行，发给一个自己最休闲的时候的图片。或者是一段视频，这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这太容易了， 太 自拍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而且还各种美颜的方法，是吧？就是动态实时瘦脸 啊，这个网址就不告诉大家了啊，自己去查， 自己找去吧。 反正是职业懒鬼，你能找到这个招聘的网站， 没错。 好，接下来咱们离开这个特别舒服的，都有点不太现实的职业， 我觉得挺靠谱的， 看动心了吧？哎，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对，来看看接下来这件浪漫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求婚的方式，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或者说已经有点小烂俗了，就是在电影院里看着看着电影， 对对对， 荧幕上突然出现，对吧？ 嗯 啊，然后嫁给我吧， 所有人都退票，然后就 最近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电影院里，这个男生要向女生求婚，然后那个荧幕上出现字幕之后，女生傻了，然后女生就有点尴尬，觉得这电影院里都是陌生人，结果起来一看，全是亲戚朋友， 哦， 他不知道。因为他黑着进去了， 对对对， 所以的所有的那个亲戚朋友见证了求婚的这个仪式。 嗯， 但是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恐怕还没有人想到过。这是美国明尼苏达的一名飞行专业的大学生，他的求婚方式呢，据说啊，浪漫但是不失专业性， 哦， 有专业特点。 大学生嘛，是吧？ 哎，而且是一个飞行专业啊， 看人怎么能够顺利的俘获家人之芳心也哈，啊。这个叫做加文·贝克尔，今年春季呢，他从这个北达科他州大学呢飞行专业毕业，成为了商用飞机驾驶员。在隆冬时节，啊，今年美国冬天特别冷， 对对 冬啊，啊，那边暴雪。刚刚我们的这个连线时候也说了，离他家不太远，这叫巴克罗温湖，变成了一个白雪皑皑的冰湖， 哦，冰湖了， 冰湖啊，对，这个贝克尔呢，请家人帮忙，说用除雪机在湖面的雪地上面清理出了英文短语 marry me 这样的字眼，就是嫁给我的意思啊，然后再画出了一个大大的桃心儿，每个字母啊长 7.6 米，宽 4.6 米， 挺大的， 因此在地面根本无法识别。 那你得稍微高点， 一定要拿这个无人机去拿大疆往下看俯拍是吧？人才不这么着呢啊，人家不用无人机，人说了这个的的确确是需要从高空俯瞰，清晰可辨。于是全家人用了4.5小时才完成这个任务的。 你听听人家这做法啊，就是让家人帮忙，没有雇工人来帮， 真是的啊，一块这个在冰湖上面弄这个大字啊。然后呢，这个贝克尔啊就租飞机带女朋友 Olivia 托夫特，怎么觉得像 Taylor Swift？ 有点像， 啊，对对，啊。他说飞到了湖面上空，咔上去了。到了空中以后，到那行字上面时候， 往下 让女友说，哎。亲爱的，你往下看呗， 你看下面是什么？ 你看下面什么东西呀？说，哎，我没戴眼镜儿。 完了！哎呀， 没啊！然后呢，就同时就拿出了自己准备好的这个戒指，向女朋友求婚。 然后这个贝克尔就说了，说那个女朋友看了他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字，然后又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就想时间到了，马上把戒指摸 拿出来。哎，对，当时这女孩啊就答应了这个贝克尔的求婚。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贝克尔的父母啊在28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湖面上面就是进行订过婚的，所以当时两个人在同一条船上， 也就是说上一代人 对 是在这个湖面求婚， 嗯， 然后 儿子又在这个湖边求婚成功， 太浪漫了，这 怪不得他爸他妈要帮他呢， 真是 是吧？这是纪念圣地， 没错，而且会把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场景用这样一片湖所记录下来， 又还原了， 还原真好。 来说到浪漫的事儿，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蔡依林和陶喆的 啊， 今天你要嫁给我 啊，并不是 啊， 这是 Mariah Carey 的 Hero， 对， 哪儿去吧， 哪儿去了哈？来来来，这个突然间会发现俩人变一个人的事儿、 啊，对啊，对啊，对啊， 没关系，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么浪漫的时候，这首歌也不错 ，Hero 啊。那这样，我们就伴着一首歌呢，接着往下说吧。我看刚刚那个时间，咱们还有点富裕，是不是？咱们接着说哈。这个，但这首歌也不是啊。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吧，别着急了。来来来，说说这个美国，刚刚咱们聊过这个明尼苏达州是吧？这个一种在天上求婚的方式。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另外的一种就是养老的好方式。 哦， 养老的方式，人家说呢，现在很多人都愿意选择这个非常舒服的养老社区。进行这个养老，而且这个社区里边还会组织各种各样老年人的活动啊之类的。但是呢，在美国的佛罗里达这个地方，就在美国的上北下南左秀东啊，东南这个州，对，我还上问，得要现分辨一把。东南边，东南角这个州 ，Florida 有个小镇叫做 The Villages， 然后呢，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退休社区， 退休社区， 哎，对， 就老人比较多呗。 这里边生活有多少人，你知道吗？老年人啊，生活着125,000， 全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 哦， 美国一家旅行公司呢，计划说明年在这个地方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队，并且在此呢为 Florida 开展测试，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的话呢，这个自动驾驶出租汽车将会提供的服务将覆盖镇上总长度1207公里的道路，专门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服务。 自动驾驶的出租车， 出租车 哦， 嗯， 因为我们知道咱们也在进行自动驾驶的汽车的实验， 哎， 啊、很多 百度也有啊，谷歌也有啊，这那的， 因为现在已经在进程当中了嘛，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退休小镇，目前据说有8家大超市，100多家餐馆，这商业地产面积呢有72万多平米，这个旅行公司呢向那儿投放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啊，就是考虑到镇上的老人，确实是因为他们年迈啊，他们特别需要这种服务。 对、 啊，一般来说，好像各国的这个驾驶的年龄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呢都有一定的限制。 对， 你比如说这个有的是好像是说70以上你就不可能再学车，有的人在70以上你就不能再开车 啊，对， 对吧？所以这个驾车的服务呢，就是自动驾驶的服务，到时候呢消费者通过专门的手机程序就可以来叫车了。不过呢，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现在这自动驾驶服务啊，基本上好像各国都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你虽然是自动驾驶了，但是你的副驾驶上必须得有一个应急的人员 啊、哦，对， 对吧？ 对， 有一个这样的驾驶员在车里边待着，万一出现要切换的方式的话，有人会负责。 那还无人干嘛呀？既然都备了一个人了， 你知道这就是试验阶段吗？那么这个阶段一定要过去，可能我估计到了今后这道路各种的这个适配情况比较好的条件下， 路况是吧？ 对 啊， 还有行人的这个大家的意识。是吧？要不然这如果是在一个人车混杂的地方，你想想，这自动驾驶，它非得疯了不可。 那没法走， 是个 AI， 对，根本哪儿也别想走，原地不动3钟头。 啊、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趣闻。刚才说到的这个自动驾驶，虽然说你说这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事物呢，对于很多家庭主妇来讲啊，或者说家庭主男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发现和发明。 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比较爱做饭嘛，对，赵帆你也知 道，都知道你的美食， 对对对， 办公室一绝， 对，经常是把自己拌的就吃了啊，没没。 我们说到的这个东西呢，对你特别管用， 对 啊、而且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因为用它的机会频率都相当高， 对对对，而且的话，那自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是用户痛点哈，对吧？ 痛点， 这是用户痛点， 对， 就是大家伙如果做饭的话，都会知道切洋葱会流泪， 辣眼睛， 怎么弄都没办法弄。很多人说在水里切，水里切它有这个折射，容易切着手，但是呢，这回又不太一样了，有一种叫做无泪洋葱，就不流眼泪的洋葱即将在美国上市， 据说这个洋葱啊，口感会更甜，还会更脆。 那不就是萝卜吗？感觉。 它是由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 啊， 拜耳 哦， 农作物科学公司花费近30年开发成功的， 嗯， 目前只在美国的内华达和华盛顿州来种植，计划今年3月份就会上市。 哎，这个挺快的哈，近在眼前。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呢？来了解一下这原理啊。 其实呢，之前切洋葱时候之所以会有流眼泪呢，是因为洋葱它里面含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切开时候呢，会与眼里面的水分起反应，促使人类流眼泪。那么随着存放时间变长，传统的这个洋葱啊所含的挥发物质将会增加，而这样的一种无泪洋葱呢就不太一样了，它就是减少了挥发性的物质， 懂了， 逐渐就会慢慢慢慢哎失去了催泪的作用。 嗯，然后呢它这个东西在发明了3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呢，经过检测它完全变成了无泪洋葱之后才会的投放到市场，所以30年的时间它一直在减少这种物质， 真是相当不容易，每年在改良一点点， 嗯， 对吧。 刚才说了这个公司他们的发言人说，随着时间放的时间变长，它不仅无泪而且更甜，脆也会比原来要更好吃，美味，即使生吃味道也相当的不错。而且呢他们说了，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听到这里呢，很多人可能就有一个怀疑， 是不是赚基因的呀。 对，那因为虽然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可能还有很多的谜团需要去解决，需要很多的误区需要去这个更正，但是呢有大家怀疑他还是得解释。这个拜耳公司是说啊，他们的这样的东西呢是非转基因技术的产物啊，它是经过自然杂交育种而成。 这个我其实相信，要是真的转基因的话，哪用得了30年啊，是吧， 一下就成，一晚上成， 一晚上就成了，是吧。 来，我们 是怎么回事？ 是是是，无泪洋葱这3月份上市以后，您买点啊。 我觉得我特别想要， 然后请大家到你家里边是尝试一下。 我还想问问看，他们这个无泪洋葱以后还会不会吃完了以后身上有洋葱味儿？ 洋葱 这个 味道比较大的食物。 你看看那些个西方人士，他们可能特别爱吃洋葱，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味道产生，所以他们当地卖这个香体液呀、香水啊，特别浓重，这个很正常。 有没有洋葱味儿的？ 何苦呢？这是。 来看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一条新闻。 来， 说到美国东部最近这个极寒天气确实是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尤其是我们看到拍纽约的那张图片在网络上非常有名，大家都叫它后天啊。很多学校确实被迫停课了。 对， 有一名校长呢据说别出心裁，他模仿一首流行歌的曲调录了一段音乐视频告诉大家学校停课，这个曲调就是刚才我们弄了乌龙的一段歌曲， 是的， 叫做英雄。 哎，对， 马莱凯里的那个英雄，对，说这个私立学校呢，这个校长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段音乐视频，他照着这个 Hero 的曲调自创了歌曲，叫《学校今天停课》。在视频里呢，他穿了一个长外套啊，戴着毛皮飞行帽，告诉家长，由于道路结冰，学校停课了。他其实就想以这种方式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对吧？ 就是也可以他们上传到 YouTube 里边去什么之类的，他们也会发现诶变成了一个翻唱小达人。 然后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呢？然后这个校长他就是说，他自己回答，他说我们格挡基州的学校就是这么停课的， 而且你说停都停了，我也没啥事儿干，那我只能就唱个歌呗，是不是？还能也许能够做个小直播，弄点打赏之类的，是吧。 他说他跟他的夫人一块儿制作了这段音乐视频，在纷纷大学里，他想要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 是，我特别担心，就是你看今年这个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到时候在纽约举办会怎么办啊？这个月 这还是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这可怎么整啊？到时候那些明星们走红毯，那岂不是得冻得嘚嘚的哈？ 这是在这么多年里面最严重的一次了，是吧？ 真的是这么严重。 原来听说过，就比如说华盛顿大学啊，或者是纽约大学啊，它没有能够影响到这么大的面积。 对，而且持续时间那么长，包括芝加哥也是，那个整个的密西根湖全部都冻住了。 我看到说那个很多的那个瀑布，被冻成了冰雕 冰挂，对， 冰挂， 特别漂亮。 冰瀑， 对，冰瀑。 其实纽约州在不是在这样的季节当中，这个天气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对吧？ 没错。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跟大家环球趣闻录。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我是张帆。 各位好，我是小航。 今天我们俩跟大家分享的趣闻呢，刚才小航在一开始说了，这个吃住行游乐娱它全都有， 那没错，特别的全面。 接下来咱们五花八门要说到动物这一纲了。这个在环球趣闻录当中呢，经常会提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动物的趣闻。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情是跟蝴蝶有关系。 这个蝴蝶就是美美哒嘛，对吧？但是美美哒它经常我们能够会发现很多人是愿意去捕这个蝴蝶， 就是其实大家对蝴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标本，对吧？一看 就是哎呀，好看，我要留回家去。对， 这小孩都容易拿那个网兜来捕蝴蝶， 捕蝴蝶。但是这个事儿的话，会发现其实对蝴蝶啊产生了不少这个伤害。有些蝴蝶这个翅膀啊就已经受破损了。 就你说小孩的心理就是这样的，他站不到这个对方的角度来考虑，是吧？但是很多的成年人也这么干的。 蝴蝶说：“你别捕，我会死。” 我的天， 真是 你这蝴蝶有点大。像我们说的这件事情， 化蝶了， 刚刚好是反过来。有人在为蝴蝶疗伤。 哎呦，真是 啊！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叫罗米麦克洛斯基，他用他的双手给一只翅膀残缺的蝴蝶补上了缺憾。 哎呦， 这个事情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那怎么 蝴蝶 怎么 补呢？ 对啊，这个东西它人家那是一个动物啊，这翅膀怎么补啊？ 你补衣服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它这种东西它不是这个我们知道有生命体的，对吧？那么这个麦克洛斯基呢，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养蝴蝶的人。他养的一只雄性的叫做黑麦金斑蝶，因为化蛹的时候受伤了。您知道这个化蛹也是蝴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对， 那它的左翼是残缺的，也就是它 成为蝶之后就一直飞不起来。 嗯， 那么这种蝴蝶通常寿命就是2周到5个月，你想多可怜？ 对呀， 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它没有办法飞起来的话，它这一辈子也就结束了， 这就没法了，对吧？ 如果没有办法飞的话，它也就活不下去。 嗯， 这个麦克洛斯基呢，他就找到了一只自然死亡的雌性的同样的黑麦金斑蝶。 嗯， 他剪下了那个死蝴蝶的左翼，修剪成合适的形状，然后用胶水啊粘到了他这只蝴蝶的残翅上。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精工细活啊。 啊，这听起来特别像童话故事啊。 嗯， 虽然这个雌雄有别，粘的这个翅膀做不到像人家长出来的一样。 那是。 这个黑色的脉络呢也不太连贯，斑点也不太对称，但是这个蝴蝶它因为它有这个翅根在那起作用啊。 对啊。 它就可以飞起来了。 能飞起来了。 啊，是。然后粘完翅膀之后呢，它没有马上让这个蝴蝶试飞，而是喂了它一些食物，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呢带到后院里。让他试着飞一飞，蝴蝶很快就飞起来了， 哎， 然后绕着院子一周，在灌木上停留片刻，然后就飞走了。 哦， 有人会认为说这样的蝴蝶，你用这种方法来补了翅膀，可能活不太要太长。 嗯， 但是这个主人认为说，无论如何，这能让它飞起来一瞬间， 嗯， 总好过它这一辈子都 是 无法飞行。 Power 嘛，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你看善举啊，真是一下让这样的一位这个罗米 普通的服装设计师， 对，变成了网络红人。 哎哎。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啊，记住啊，这个给蝴蝶补翅膀的人，哎，你还没点这个功夫，你真别干这活儿。他是服装设计师，所以他还真有这个能力，我觉得。 他真是他会玩这个时尚穿搭， 哎， 是吧？ 我的天，好。说完蝴蝶， 继续来还看美国的事儿， 还是动物。 今天的美国事儿比较多啊，因为这个美国也是幅员辽阔，是吧？东西海岸哪儿都不太一样， 动物也很多。 对，来看下面一则内容。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纳恩豪泽上传了一段视频到网站上面去呢，展示一头座头鲸，保护他自己啊免受鲨鱼伤害。这个就是，虽然说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鲸鱼的动机，但是呢，豪泽他打心底感谢这样的一个座头鲸， 嗯， 救他的命这样的一个恩啊，救命 恩。我们听过海豚救人，对吧？嗯，这是经常会听到的啊，因为海豚它据说它跟人是哈，啊，有亲戚关系，是吧？ 啊，对对对， 啊，这个座头鲸鲸鱼本来我们说的就是可怕的动物， 嗯， 没有想到它能做这样的事情。 豪泽说啊，这个给我们讲一下这历史故事。他说他在去年10月份在库克群岛海底考察时， 哦，南半球了， 哎，对，发现了一头座头鲸，先轻轻地碰它了一下，噔，嗯，然后呢，似乎用头把它推开。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干嘛呀？这么大个鲸鱼，你这捅我，怼我干嘛呢？这是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吗？ 就是你在干嘛呢？然后才发现，哎呀，附近有一头虎鲨。而座头鲸似乎在用胸鳍保护着自己。 哦， 哎呀，嗯， 说当时这个豪泽他的同伴呢担心他受伤，然后就关掉了这个水下无人拍摄机。这豪泽呢一直让自己的录像机是保持拍摄状态，所以就拍下了这样一幕大约时长10分钟的视频。 嗯， 经过这一段奇遇之后呢，这个豪泽说身上有多处的擦伤，但等他回到游船上，那头鲸呢还在附近浮出水面，可能是在确认是不是已经救了他了， 哎呦， 他是否平安。那他说先前是有鲸鱼保护其他动物的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不知道这鲸鱼还会保护人类呢。 嗯， 他说啊，真的是无法得知这鲸鱼真实人家是怎么想的。 嗯， 但是仍然把他当作救命恩人。然后视频里面他还对这个鲸鱼还说了一句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啊，对，就是，哎呀，我觉得这种动物跟人类之间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纽带联系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事实上， 嗯， 有很多专家认为，动物主动救人这事儿不存在 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早就有争论，早就有争论。 嗯， 动物它有什么样的意识会救一个不属于同类的东西呢？ 是啊， 对吧？所以有些人不太相信鲸鱼会救人。 嗯， 澳大利亚的新英格兰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是因为常年研究这个虎鲨，他认为啊，这个鲨鱼当时可能刚好在附近在逛呢，啊，在闲逛，并没有伤害人的意思，所以呢，他觉得鲸鱼碰这个豪泽跟虎鲨在旁边巡游这件事情并没有必然联系，有可能就是 巧劲儿 啊。然后人类呢自作多情了， 想多了 是吧？这事情发生之后，你得多角度想。 哎呀，这个剧情大翻转啊，感觉 像美国电影。 所以趣闻嘛，对吧？就是随你怎么想， 随你怎么想。接下来这件事情你又怎么想呢？我们说到的还是美国，跟动物还是有关。 是的， 美国俄亥俄一座小城的居民最近啊，他们在家老是收不到邮件 啊。 这个收到邮件最后发现的原因啊，特别匪夷所思，是附近出现了几只性情特别暴烈的野生火鸡。这火鸡怎么了呢？这邮递员一来啊，这火鸡站那儿，这邮递员就害怕了，把这邮递员吓跑了。 呵， 说这两天，这最近几周，这个叫做罗基里服饰啊，这里边有好几条街，上面有数十户人家的门口都会有这个野生火鸡出没。 嗯， 有时候呢，邮递员上门会被捉。 你看他攻击， 那这出于安全考虑，邮递员就不敢再投递了。 嗯， 有些人家只好跑到邮局去领取包裹跟邮件。 对，但是在咱们想，就是这事儿好简单，我杀了吃就完了，是吗？ 哎呀，那不行啊！因为人家市长说了，这个情况虽然说已经持续三周，但是呢，市政条例不允许猎杀野生火鸡。 哦，野生的， 野生的、 哦、加了这个头衔之后， 对， 受保护。 没错，所以市政府只好发公开信了，说建议民众啊，不要在户外投放鸟食。 嗯， 希望这些个野鸡们啊，因此能够到别处去觅食。 是不是我也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千万不要爱心泛滥。 嗯， 你撒吃的东西，引来了这些野生的动物，然后这野生动物呢就会能给你家造成麻烦，就是你连你们家快递都收不到了。 对啊，怎么办呢？点快递这个没戏啊，那只能去邮局取。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动物有的时候跟你关系亲密不是什么好事情。 嗯，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以色列流浪的这头刺猬，估计你怎么也不可能跟刺猬亲密接触啊。 是啊，一般也不太敢碰它，而且 但是有人把它要。是有养宠物养刺猬的呀， 这不太好、啊、 见过的。 对，这个传统说法里边这个不太好、啊、 是吧？ 对对对， 哦，有这 不能养 老令是吧？ 哎，对对 对, 对、嗯、但是在以色列这个有十只刺猬哈、啊、路上闲逛咔咔咔走，但是呢因为说胖的啊，让动物爱好者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就这十只刺猬呢被送进了宠物啊动物医院去减肥去了。 哦，这也是一个救助动物的事情。 怎么个意思？刺猬吃什么吃那么胖呢？ 吃什么了？ 哎，那是因为不少人呢在街边放宠物食品供流浪猫猫狗狗去食用。 哦，给流浪猫流浪狗吃。 哎，对，虽然这用意挺好，但是问题呢是吃这些食品、嗯、另有其主、 嗯、一看一刺猬在那儿，那狗也不敢过去了，猫也不敢过去了。 可说呢，这十只刺猬就是因为吃太多这些宠物食品、 嗯、 才会体重超重的、 嗯、 他们啊就是遇到危险时候啊，甚至连把身子蜷成一团都费劲，就蜷不起来成一个团。其中有一只成年的雄性刺猬，两个月前刚刚到宠物医院时候呢，体重是 1.6 千克，几乎是同龄刺猬的平均体重的两倍。那他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之下严格控制饮食，院子里边可劲跑，有氧运动、啊、现在已经减掉了120克，有望夏季啊减肥成功，重返自然。 就是 哎呀，减这么半， 刺猬也是这么减肥的是吧？ 对，跑、控制饮食啊， 跟他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少摄取是吧？ 少吃点米饭什么的，面条、馒头什么的啊。 说了这么多的趣闻，接下来今天最后一条趣闻说到了有关于怎么样储存记忆。 哦， 大家都知道，我刚才在一开始说哈利波特的时候， 嗯， 我提到摄魂怪，你还记得摄魂怪有一个什么功能吗？ 我不记得，我存不住了。 它会清除快乐，留下你的恐怖记忆。 对。 摄魂怪， 摄魂怪， 因为哈利波特是怎么被他逼得发疯的？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给哈利波特留下一什么记忆，留下了哈利波特自己母亲去世的时候的惨叫声， 嗯， 所以他脑子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想刚好相反，把不快乐的记忆清除掉，把快乐的记忆留得更久远一些，怎么办呢？ 格式化， 日本一个网友把2017年所有快乐记忆据说就储存在了一个玻璃罐里 啊，怎么办到呢？ 2018年初他打开重温，怎么办到的？你来听一听。 嗯， 最近他在社交网站晒出了这份礼物，附上了文字说明，叫做快乐记忆储蓄罐的制作方法。 嗯， 这位网友说，每逢遇到快乐或者有趣的事情，他就写一张纸条把它记录下来， 嗯， 放在这个玻璃罐里面。 年底打开发现里边一张纸条都没有， 嗯， 没有快乐 也挺好， 怎么办 啊？ 那不行啊，遇到点开心事儿都存起来，都放进去。比方说呢，第一次养刺猬当宠物， 怎么样？ 什么情况？ 连起来了吧？ 哎呀，说小家伙萌萌哒，就第一张纸条 萌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对于想要跟他一样制作这种叫做快乐记忆储存罐的朋友呢，他有一个建议，他说首先你要把快乐记忆储存罐放在特别你要经常待的地方，然后最好是在一步之内，也就是你走一步就能拿到它， 要随时写随时存， 对，那也就是说得便于携带了呗，然后是及时记录，或者之后某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写下纸条，把这纸条一定要写好了，写清楚了。很多人担心不能够坚持一整年，这位网友说自己呢就是又懒又健忘，哎，可是他坚持做到了一年当中记录所有快乐的事情。 嗯，

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